刘宇的事还没听你跟我具体说过。 郭林的话刚出口，乔家结结实实地愣了一下。刘宇这个名字在他和郭林之间就如同某种禁忌，之前大家都刻意避开，现在郭林突然提起，乔家心底一直故意忽略的沉重又再次浮上心头。他沉默了很久，才缓慢地叹了口气。有些事逃避根本就没有用。 刘宇因为你的事儿，每天都来找我麻烦，还刻意当着其他人的面。估计是暴风对我起了疑心，所以特地把我抓过去，想试我。我根本不知道，那时候刘宇已经是他们的目标了。他们问我到底认不认识刘宇，我否认，他们就开车撞死了他。 所以说，你只是否认了跟刘宇的关系。 郭林这句话不是疑问，只是一句简单的陈述。乔家很小幅度地点了下头，没有再解释任何事儿。郭林从床边站起来，走到窗户边，尝试着让自己呼吸点新鲜空气。 刘宇刚死的时候，坦白说，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。接受不了，因为自己的大意，导致他被杀的事实，也没有办法接受，这件事，多少有你的责任。 这种谈话方式实在很辛苦。乔家觉得自己简直跟脱光衣服被人游街一样，严格说，游街对他来说都要轻松一些。现在听着郭林说的每句话，都好像凌迟一样，不死，但是难受的要命。可就算难受，乔家也知道自己必须听下去，这是他该受的。就像郭林说的，这里面有他的责任，他否认不了。所以乔家依然是沉默的点头，他知道郭林现在不会比他舒服多少。 而之所以我将一部分责任怪到你身上，是因为要我承认刘宇的死纯粹是我自己的过错，这一份愧疚感实在是太沉重了，我有些承受不起。 郭林的话让乔家瞬间抬起了头，虽然他看不到郭林，但是循着声音的方向，乔家脸上是毫不掩饰的震惊，他有些听不懂郭林到底在说什么。而郭林并没有看乔家，就算他明知道此刻乔家看不到他脸上的狼狈。 刘宇的死不该怪你，责任其实在我，是我在那段时间过多地考虑我们两个人之间的立场，从而忽略了身边人可能涉及的危险，是我将暴风那些人想简单了。 不是。 乔家下意识只想否认，但是很快就被郭林打断了。 对付那些人本来也不是你的责任，是我强行拉你入伙，本来也不应该把失败往你身上算，但是那个时候让我承认这些，我实在是没办法。 郭林也是在那时候才意识到自己的承受力远不如看起来的坚强，有些痛苦是超越心理极限的，肉体上的折磨还可以靠昏迷去激活保护，内心的煎熬是一种只要你还在呼吸，就会如同鬼魅一样如影随形着你的东西，一旦承认了，就等于永远挣脱不开，彻底沦陷。所以某种程度上，郭林是感谢暴风那几针毒品的，如果那时候他的意识不是混沌丧失的状态，很可能他现在的情况会更糟。但是他这套理论显然乔家并不能接受，他甚至试图从床上站起来，由于看不见周围的环境，险些栽倒在地上。郭林被他的样子惊到，赶紧过来扶他，却被乔家一把抓住。 乔家， 郭林觉得他情况不对，试图让他冷静下来，没想到乔家的反应变得更加激烈了。 我撇不干净，你也是。郭林，不要说暴风那伙人的事跟我无关，你也别想把我摘到一边去，我不需要。 乔家，你冷静一点，我刚才说的那些话 就是为了告诉你，刘宇的事你可以放下了。 因为那本来也不该是乔家扛在肩头的东西。一直以来，他表面上看起来为乔家好的做法，可能在事实上都是在给他压力。所谓的正义和罪恶，黑与白，不该是他强行灌给乔家的东西。大概是他太希望两个人可以走在一起，以至于无意中忽略了乔家内心真正的恐惧。原本就是不同的人，也不该走上完全一样的路。这点郭林是在感染毒品之后才想明白的。当他逐渐回忆起在小屋中乔家跟自己过的那几天几夜，很多以前没想通的都突然豁然开朗了。他不希望乔家一辈子背负着这些，就像之前他为了救耿伟竟然走那么冒险的一步棋。郭林无法否认在那一刻内心的震动和恐惧，更多的是对自己的责备。乔家不是警察，从来都不是，他只是一个普通人，这些九死一生的事儿也不该成为他的责任。然而乔家听了郭林的话后只是突然笑了，他摇了摇头。 郭林，你错了，我放不下的从来都不是刘宇。 他找不到郭林的方向，只能死死抓着郭林的胳膊。 我放不下的是你。 他们之间经历过太多的事，死过活过，死去活来过，这些已经嵌在彼此的骨子里了，抹不掉也忘不去。曾经乔家固执地希望跟郭林在两个世界里寻找交集，在发现行不通之后，几乎是毫不犹豫地他选择了靠近郭林。这就是他乔家的做事风格，他不会一直徘徊在让自己痛苦的分叉路口。这么多年他已经习惯了先做后想，因为行动在前就没有太多时间去后悔和纠结，他也不愿意去思考太多，反正他的世界原本也不复杂。 你心里装着很多，你那些正义，你那些责任，以前我看不上，也计较过，但是后来发现那就是你心底摘不掉的东西，我也无所谓了。但是我告诉过你，我心里装不下。 乔家努力在脑子里找合适的词汇来描述自己的心情，口头上的漂亮话他永远说的没郭林好听，所以这种正儿八经的谈话实在是难为的。但是这些话乔家今天必须说，否则他和郭林之间可能又要面对一次错位。 我装不下那些，也永远在乎不起，但是没关系，我装得下你，你去完成你的责任，维护你的正义。我不需要理解那些，我只需要装着你。最终咱俩的目的依然是一致的。你看，就算我一辈子都做不了你的同事，我也依然是你最好的搭档，而且是拆不了伙的那种。 而且乔家有自信，郭林再也找不到比他还靠谱的搭档，无论是从脑子还是从体力。乔家笑得嘚瑟，完全不知道他的这番话让郭林完全失去了反应的能力。郭林嘴唇有点哆嗦，但是挤不出声音。他其实很想说，大老爷们怎么能把这么矫情的话说得这么顺溜，甚至有点想吐槽乔家把本来就尴尬的气氛搞得更加僵硬了。但是这些郭林通通都说不出口，他只想抱着乔家把他压在地上，通过感受彼此的温度，感受彼此确实活着，来确认眼前这个人是活生生的，而不是从那些狗血电视剧里跳出的幻觉。他跟乔家之间或许谈不上对不起或者亏欠，但就乔家今天这番话，或许他郭林一辈子都得欠着乔家。至少在感情上，乔家想得比他明白。在今天之前，郭林从来没有认真去思考过感情这东西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， 似乎是两个人只要彼此在乎了，就很自然地会走到一起。大部分时间里，他都是依靠内心的需求做选择，不舍得就不松手，想靠近就挨到一起。然而发生了许多事以后，郭林难免又会产生感情会阻碍他做出冷静判断的想法。两个本来毫无关系的人非扯到一起，顾此失彼之后，结果是显而易见的。虽然他从未想过放弃，但是郭林不敢说自己没有怪罪过这份禁忌的冲动。可显然乔家没有，即便这么累这么辛苦，每次都要摸爬滚打才能在泥泞中挣扎着往前走，乔家却始终甘之如饴。郭林想不通这世上怎么会有乔家这种人，他也有些想不通怎么就是自己，但幸好是自己。